的，却学不会你恨我的用谁。 小笨熊，你说他干嘛呢？他想没想我？他在哪儿啊？哎，问了你也不知道。 唱歌， 海边冷 烈的风吹来，音乐听见你在呼唤，想念你当初给我的一张旧照片，

现在要说给你听。以我们的方式感觉彼此，我只想这样，放歌给你听， 唱首歌给你。啊， 这里是夜歌。 你在说给谁听？ 做完两道题，唉，要考试了，得好好复习，要不然爸妈又该操心了。有点困。 送首歌吧。 双双眼睛，这时我听见有人在说， 世界越在我的肩上落叶，我总是越想让微笑看起来像晴天，倔强是要或表演 谁听见一滴泪正蔓延，有谁听见我怀念那一年长大以前。 最后我们不再失眠，不再听夜歌，也不再哭了，真好。明夜记者来，别让我胡思乱想。我是吴兆彤，明夜夜歌见。 年轻的我们太低估世界该有的冷酷，太多的爱也没办法。 好像我一样不明